点支佛灯把来世路照亮，站在原地回头静静凝望，我来世身无足不泥裳，我去世留下空空皮囊。面对佛灯闭上双眼冥想，真得三分名利又能怎样，金山银海难换天伦无恙，无愧于心求得我他安详。昨日已是今世的沧桑，明日也是今生的过往，历经磨难心中仍希望，点支佛灯把天地都照亮。上双眼冥想，真得三分名利又能怎样，金山银海难换天伦无恙，无愧于心求得我他安详。昨日已是今世的沧桑，明日也是今生的过往，历经磨难心中仍希望，点支佛灯把天地都照亮。昨日已是今世的沧桑，明日也是今生的过往，磨难心中仍希望，点支佛灯把天地都照亮。